一部长城史，就是半部中华民族史。走进长城，沿时光之河逆流而上，倾听长城，还原古中国一路走来的真实过往。关山万里，让我们一起去寻找被岁月掩埋的历史，穿越时空，让我们一起去解读长城的价值和魅力。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特别策划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伟大也要有人懂，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19:06，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伟大也要有人懂》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第五期《天下第一关——山海关》。首先呢，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其实专门做了一个片花啊，再深入的了解一下董老师。 嘉宾董耀慧，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1984年5月4日，27岁的董耀慧与两个小伙伴历时508天，从长城的山海关出发，徒步行走7400多公里，到达长城最西的嘉峪关。第一次对长城进行了全面周详的实地考察，在长城上留下了人类第一串完整的脚印。30多年来，董耀慧先生致力于长城的研究和保护，曾多次陪同外国元首游览长城，介绍长城，著有《长城漫画》《长城的崛起》等书籍。2017年，董耀慧先生作为总主编，与300多位专家学者共同编纂完成了10卷2500万字的《中国长城志》，首次对长城进行系统、全面和详尽的阐述和梳理。 听过这个之后，大家对董老师可能更加深入的了解了。董老师是一个有长城情缘的人啊。今天我们聊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其实是董老师开启长城情缘的这么一个地方啊。节目的上下时段，照例给大家准备了2道互动的问题，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提供的精美的文创产品一份。那今天说到山海关，我们知道它非常的雄伟啊，很有代表性，大家去了一定会看到山海关的那个匾额，是吧？ 天下第一关， 5个字，天下第一关。不知道您伫立在城楼底下仰望那个天下第一关5个字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我们的第一道题是天下第一关这个匾额每个字它大概多高啊？您可以想想，展开想象啊，它大概有多高？有4个选项，第一1米2，第二个选项1米4，第三个选项1米6，最后一个选项跟姚明一样高，2米26，就2米多，那个字啊非常的雄劲有力。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今天我们就要说说天下第一关山海关。给大家说件事儿啊，1984年，咱刚才片花里也说了，董老师在那儿啊开启了自己走长城的这个情缘故事啊。当初您还在山海关，这因为是临海嘛啊，这沙滩上您还写过字儿啊，其中有3个字是我爱你，是吧？啥时候写的？ 是不是我们那个时候老龙头 啊， 就是山海关那个靠海边的老龙头啊，当时还是军队的营房呢。那我们进去都是经过特殊的批准，然后去考察呀，去研究啊，说特别的静，根本就不像现在游人如织，是吧？ 哦， 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静，就部队的营房嘛。 嗯。 然后呢，也是这个在海浪特别静的时候呢，它能冲出很远，因为那就很平坦的嘛。 哦， 哗，这海浪就冲过来哈，然后呢再退回去，然后再冲过来，再 冲来退回去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在那个上头写字啊，就不只是写我爱你，还写别的哈、 哦。 然后呢，这个每次去能写完了以后，眼看着那个海浪再冲过来的时候， 被它抹平了。 对，然后把你的字给带走了。 哦，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对，然后 当年的文艺青年 是、嗯、那时候就感觉，特别是我们头出发的时候，我们早晨嘛，七点多从家里头出来，然后这个八点之前就到了老龙头了嘛。 嗯、 那时候我们的这个徐瑶老师啊，孙生老师，有几个我们文学的老师，还有我们电影局的一些师傅们，还有那个军营的一些官兵。然后在这儿给我们送行的时候、 哦、 然后喝酒，在这个之前举行送行仪式之前的时候呢，在沙滩上我跟吴德宇我们俩走的时候呢，也还是在上头 又写了几字， 对对，拿、哦、就拿脚啊，就拿脚、哦、脚尖这样的，然后写，就看着就是一种，就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份心情，因为再回来是要很长很长时间之后啊。 对，当时是走了一年八个月，是吧？ 对啊，我们508天嘛。 嗯， 那时候我们原来是计划两年的， 对， 计划要走两年的，只是呢这个最后结果是508天哈、 嗯， 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这样的一路出去，肯定是面对很多的未知哈， 就雄关漫道，也不知道自己能经历啥，是吧？ 对、嗯、对，就是说能不能回来，实际上是当时是信心满满，其实。很难说遇到什么特殊的事儿哈， 嗯， 天天的爬山，天天的这个戈壁沙漠的，所以说也还是有一种自己心里头一种对家乡的告别，对大海的告别， 嗯， 但是也还有一让一个份信息，就我一定会回来再看大海的，再看老龙头的。 对，其实老龙头山海关那是一个起点啊，那就我们现在说最东的在辽东，但是大家可能知道的啊，觉得山海关那是山，那是大陆和海相接的地方啊，就算是最东端，从那儿出发，一个很有仪式感的出发啊，从山海关。 因为我家就是秦皇岛的嘛，山海关是秦皇岛的一个区， 嗯， 我就是从秦皇岛出生的，从秦皇岛长大的。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老龙头还没有呢嘛，就是这个已经都坍塌了，就部队营房也没有修。我们那时候去天下第一关，去那个城墙上的时候，城墙上的还上的都是草，那时候也不卖门票，也没有那个旅游这个概念、 嗯嗯、 然后我父亲我爸爸那时候电影局的嘛，他们到山海关施工去干活去，然后就带着，有时候放假的时候带着我，然后休息的时候就到第一关城楼去，我们就在那个，他们在下头干活，我们就在上头，几个小孩我们就捉这个蚂蚱啊、 嗯、 就在那玩。 其实您最早对长城的认识可能就是山海关。 是、 哦、 是 吧， 就是它就已经融化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对对 成长岁月里。 对， 嗯，其实我们去长城的很多关口的时候也会看到匾额上写，比如说天下第几关之类的啊。我们比较明显的，比如说我们去居庸关，你抬头一看啊、哦、天下第一雄关，但是他还是在天下第一关前面坠了一点修饰的成分。真正自信的是啥也不坠，就是天下第一关，我就是第一啊。那咱们今天就说说为什么山海关是长城中的天下第一关。这个原因可能是综合的、复杂多元的啊，比如说建筑本身它就雄伟，比如说地理上的原因，它山海相接是一个关城，还有就是历史上的，这个地方发生了很多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就逐个分析一下。先说说山海关，其实刚才我们问的那个，说说建筑本身啊，我们问那个题就是说山海关这五个大字它有多高， 天下第一关， 天下第一关这五个大字它有多高，是吧？嗯，咱说说建筑本身吧，山海关雄伟在何处啊？ 山海关呢，它应该是这个整个万里长城当中，就是与长城墙体连在一起的，那是成千这个成百上千的这样的关隘啊，那是就是非常大的，就是与长城主体城墙连在一起的关城，山海关是最大的。 哦， 最大的，它就是这个 规模哈。 对，它就是这个、嗯、虽然是不是正方形，但是它这个周长呢是就是4000多米。 哦， 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关城，这是从建筑体量来说，就是它是整个万里长城当中啊，历代的长城当中啊， 嗯， 就是说最大的一座与长城主体城墙连在一起的关城。 嗯， 这是，所以说它 是无以伦比， 对，天下第一嘛， 这 肯定是第一，就没有任何的一座、这个与它能比啊。 嗯， 这是， 所以你就是长城第一雄关，而我是长城第一关啊。 这是第一、啊， 天下第一关。 对、嗯，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它从我们叫就是京东啊， 就是京东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关口，它是华北平原跟东北平原相接的最狭窄的一个通道。 哦， 狭窄到什么程度啊？你看过了这个关口就敞开了嘛。 嗯， 总共从海到山总共是15华里，7.5公里啊。 嗯， 15华里，就这么一个狭窄的通道，南边就是大海。 嗯， 然后呢这个北边呢就是高山。 哦， 只有这15华里呢是平坦的通道， 就是你要是从东北平原到华北平原， 就这么一个， 这是必经之路。 对，必经之路。 哦， 然后这样的一条路当中呢坐落着这样的一座雄关。 嗯， 然后这个关城的东城墙啊，就是整个万里长城的主体城墙。 嗯， 所以说我们看到那个天下第一关的那个城楼啊，那个是山海关这个关城的东门。 嗯， 它关城的有4个门啊。 对， 这是东门。那么东城门的这个门呢，它是跟整个万里长城的主体城墙是连在一起的。 嗯， 就是向南就是直接到海了，向北呢就到角山了嘛。 哦， 是连在一起的。 嗯， 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个城墙呢就把这条通道呢给封堵上了。 嗯， 那实际上呢在这样的一个连接起来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在这个当中还有若干的小城，你比如在山海关城和海之间还有一个南翼城。 嗯， 就是山海关的就翅膀啊。 哦， 南 翼城嘛。 嗯，然后呢在山海关城和角山之间还有个北翼城。 嗯， 那么这两个城呢就坐落在这个山海关城的两侧。 嗯， 那构成了这样的一个防线。 嗯， 那实际上山海关的在山海关的外边呢还有淮西岭上呢还有威远城，就是它只是一个， 体系， 对，非常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有纵深防御的一个防御体系。 嗯，刚才我们说了两点了，一个是体量人家就是最大的，这个没个比啊。 第三呢， 嗯， 就是在他山海关发生的很多的历史事件呢都是与国我们这个古代啊就 王朝更迭， 王朝命运发生直接联系的事情。 嗯， 那么这些事情包括我们以后还会讲哈，你看李自成山海关大战决定的吴三桂打开这个城门，引清兵入关之后呢，那是李自成的大顺军做天下呢还是吧， 对， 清王朝做天下的事情嘛，他彻底的改变命运。像这个第二次直奉战争，第一次第二次直奉战争，这都是主战场。 嗯， 那么这些这个很多很多发生在就是影响到整个王朝和甚至于国家历史命运的事件呢在这儿发生。 嗯，其实董老师自己有一个微信公众号是专门推介长城的啊。他的这段话就在老龙头脚下，下面就是一波一波的海水啊。当时他在这样介绍山海关，我们来听一下。 今天我们就讲山海关的老龙头，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听到这个海浪的声音，就是我们都是在现场录制，所以说环境声音有海浪的时候有海浪声音，旁边过汽车呢就会有汽车的声音，这样的话呢大家也会有一个亲临其境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老龙头呢是修在海边，有入海的石墙，经常呢有人问我，就说这个墙修到海的，海是沙滩的，这个墙能坚固吗？而且历史文献当中呢有记载呢，修建老龙头的时候呢，施工的军队啊就把很多的那个大铁锅来固定沙子，这样的一个文献的记载呢是不是真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主要回答大家这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关于用铁锅俯扣在沙滩上来固定沙子这件事情，那么在老龙头复建的时候呢，做海底基础的探查的时候呢，并没有发现任何的铁锅的这个碎片。那假如有大量的铁锅扣在沙子上，那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铁锅的碎片埋在沙土当中，实际上是并没有。所以这个记录呢现在看呢没有得到印证，而且呢铁锅扣住其实它也固定不了沙子，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现在从这个环境，我们是在老龙头的外侧啊，我们从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一带呢并不完全是沙滩，其实它是礁石，它是一个这个从整个的海岸线两侧全是沙滩，只有这一块凸起的这么一个小山包，在山包的下边呢是一片礁石。其实长城啊它是坐落在礁石上，那 当然了，坐落在礁石上受海潮的冲刷也有风险，所以说他才用这个铁笋呢把这些基础的石头呢铆接起来。实际上他这样的一个修建在礁石上的长城是非常坚固的。 这是董老师站在山海关脚下，老龙头脚下啊，站在海边给大家介绍这个山海关的历史。其实咱们做过一期节目啊，就说长城的最东端在哪儿，我举着话筒问五个人，起码有四个答山海关，这是我们以前就这么学的。但是我们那期拓展了一下，其实辽东是也是有长城的，可是我们在脑子里就是说啊，长城嘛，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这个固定的模式是我们从课本上学来的吗？还是就怎么形成就是东起山海关了呢？这个董老师可以给讲讲。 这个呢确实是课本上包括原来的辞海上都是这么说的啊，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学的。 嗯， 那实际上为什么在山海关之外还有1950华里的长城呢，但是人们却不提它了呢？这样是这样的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山海关呢它是明初洪武年间修建的。 嗯， 那么嘉峪关呢也是洪武年间修建的，山海关是洪武14年，嘉峪关是洪武5年修建的。那就说在明代初年的时候，这个修建这种关的时候，就是东西啊相隔万里的两关对峙，实际上是山海关到嘉峪关。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么山海关以外的长城呢修建的时间就相对晚了，到成化年间才开始有。这是第一个，就是山海关外头的长城修建的比山海关晚。 嗯， 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修建的相对简单。就是山海关包括现在的文字砖，就是万历年间，就是它虽然是洪武年间修的，它是不断修啊，到万历年间的时候才修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就是整个城砖挑石包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城砖。那么城墙在这样的一个不断修的过程当中，就是它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整齐。那么辽东镇的长城呢，它修建的时间晚呢，修建的相对又简单， 嗯， 就只是与蓟镇长城相接的那么十几公里的城墙呢，是跟蓟镇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长城这样啊，就是由非常好的砖和条石垒砌的，剩下的呢就非常的简单了，非常的简单了，就是石头垒的，或者是利用山险呢，就很简单的这样的城墙。那么修建的时间晚，修建的简单。第三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就是整个长城啊，隆庆议和之后跟蒙古不打仗了之后呢，那么只有在东边与后金起来以后，就是后来的清起来了以后呢，是防御他们的，不断的打仗。在这样的一个打仗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后金首先面对的就是辽东长城。 嗯， 那在这个战争过程当中，包括崖谷关呢、抚顺关呢，他不断的打进来。他这个在这个万历末年的时候，万历46年，努尔哈赤的七大恨一向明朝宣战，那第一件事就是把抚顺关打下来了，那就打长城，就是辽东镇的这些关口嘛。那打下来以后不断的打，然后他们撤下以后这头在不断的修，就说他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拉锯的过程当中，长城遭受了非常重要的严重的破坏。那再加上呢最后的一条是什么呢？就是清入关之后啊，成为全国的统治政权之后呢，他在他的文献当中，他在提这个的时候呢，他基本就不再提辽东镇防御他的这个长城了。 嗯， 所以说他就因为已经拆的差不多了嘛，也没有什么了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就说从清朝的《柳边纪略》这本书开始，才有的长城边墙啊，就明代的边墙啊，是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这样一个说法。后来在整个清朝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直是延续这样一个说法。那么慢慢因为山海关外确实是没有多少东西了，基本没有了，人们就不再提了，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定式的认识。 对，直到我们后来啊，这个工作人员重新去勘测的时候，才发现哦，辽东有这么长的长城。我们还考过一道题，说万里长城究竟有多长啊？它实际上啊，算下来它其实有2万多公里呢，是吧？ 对，不是， 嗯， 这个2万多公里是什么呢？是中国历代长城今天还有遗址的，是2万多公里， 嗯， 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这个 明长城是8000多公里。 明长城呢是它的建筑长度，包括山险以山险为墙的，加到一起是8851.8公里。 嗯，我记得有一次董老师给大家讲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那时候说闯关东哈、啊？你看下南洋走西口，但是不同的动词。闯关东，当时董老师讲啊，就清军入主中原之后，其实还实行了猛进和满进， 是 那是不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就是你再回东北或者东北的进华北，它其实设了一个关隘在那里啊，所以就闯关东嘛、嗯，一路上长路漫漫，你可能经历很多艰难险阻，再加上还是真的要过这个关是不容易的，所以叫闯关东。那节目开始的时候也给大家留了一道题，我们今天说这个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啊，这五个字雄劲有力是山海关的这个匾额。那我问的是这个字它通体有多高，它有多高呢？看看大家的答案啊。这个呼文水上琵琶声说1.5米高，长1丈8尺，你看都给换算成这种长度了啊。还有就是奥林小克说1米7左右吧，也有答 A 的， A 就是1米2，勇往直前说是吧。当然也有答韩志答2米26，就觉得真的很高，应该像姚明一样高，2米26。那正确答案是多少？董老师给揭晓一下答案啊。 对，正确的答案呢还是这个1米6几，将近1米7这个样，说1米7也应该是算对的哈。 哦，那奥林小克就算对啊。节目的下半时段其实还有一道题，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如果答对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由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提供的精美的文创产品一份。今天说到的是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去过啊。其实大家说山海关老龙头啊，山海关这个名字其实很有意思。董老师有一期节目就专门说长城关口的命名方式，当时就举例子说到了山海关，为啥这个名字值得提着出来说，它很有具有典型性，给大家分析一下。 对，它这个山海关非常有特点，刚才我不讲吗，就是在这样一个狭长的15华里的狭长的通道啊，就是海与山之间的狭长的通道，中间坐落着一个城，就是山海关城嘛、 嗯、 山海关。那么由山和海加上关城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就隔断了从东北进入华北的这样的一个 必经之路，咽喉要道。 对，就在这儿、 嗯、 它是可以通内外的、 嗯、 但这个可以这个内外相通呢，它是有管理的， 对， 它是要按照它的规矩去通的哈。那么实际上呢，如果打进了山海关，再打到北京城下就没有障碍了。 嗯， 就这么一个狭窄的通道，打进来了以后呢，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接打到北京城下。 嗯， 所以说山海关这个地理位置呢就非常的重要。 嗯， 到你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小的关城啊， 嗯， 山海关， 嗯， 整个山海关区现在才有那么13万多人。 哦， 那么在明朝的时候，在这驻军最多的时候，山海关两边驻军最多的时候就有10多万人，像光军队啊就10多万人。 哦，可见这个关隘如此的重要。其实它背后有很多的故事，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文化之门，跟您聊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马自达春季关怀活动欢庆开启， 进店保养续保商业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抽取豪华大礼， 相约新春越享假期。 一汽马自达全新管家服务，用心让您更安心。 今天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它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廖庄周，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强你赞强度，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想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racle，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以险为塞，就地取材。比如说有的地方我没有条石，没有城砖怎么办呢？我也得修长城。那有些长城是土夯的，那修完了之后就得验收，你夯完了之后这城墙结实不结实是吧？这个原来这个董老师也做过节目，他就问大家说，你们猜啊，这个土夯的长城怎么验证它是不是坚固？这里有几个选项啊，大家可以试着把正确的找出来。 A 用水冲刷，土夯的水冲刷一下啊。 A 用水冲刷， B 弓箭手射箭还能不能射进去， C 静置仨月，就放在那儿就能看出来了，时间是检验一切的标准。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由北京正阳门管理处提供的精美文创礼品一份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继续说山海关啊，这个名字也很有特点，这里有山有海还有一个城关啊。其实很多朋友就要问了，那这个山海关这个长城它是不是唯一一个与海相接的这么一个长城的地点呢？就是其他地方有没有和海相连的地方也修了长城呢？ 从明代的这个万里长城来说啊，明代的长城只有这一处是与大海相交的，从这儿告别了大海以后，一直就顺着燕山太行山，然后一直向西了，穿越戈壁，然后到嘉峪关。那么齐长城，就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长城啊，也到海，到青岛。其实它从黄河边啊，它是从西向东说。 嗯， 这个长城的叙述在历史记载当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什么呢？所有的长城，基本上所有的长城啊，在说它的走向的时候呢，早期的都是从西向东说。 嗯， 你比如这个秦始皇万里长城是吧？这个起临洮至襄平。从甘肃的临洮然后至辽宁的襄平，就今天的辽阳往外哈。那么实际上呢，很多的长城呢都是，就是齐长城也是哈，从这个黄河边然后呢到青岛的这个黄海边。那么实际上呢，中间呢这个泰山呐、宜山呐，穿越太宜山地哈，实际上呢只有这两个地方，整个历代长城只有这两个地方与大海相交。那么明代这个万里长城呢，在山海关这个地方告别大海以后呢，拥抱了大海之后呢，就再也没有跟海相交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叫老龙头嘛。就是长城西向蜿蜒的巨龙，然后呢龙头入海，在这探水嘛，长城也修到海里头去了。一段城墙修到海里头去了。那么这段城墙为什么要修到海里头去？其实它就是防止什么呢？防止落潮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水浅的时候呢，这块对沙滩露出来了 吗，您趟着水就过来了， 不用趟水的，没水了，那潮一 您腿着就过来了， 对 是吧？我城墙白修了， 走着就过来，这头在城墙眼看着人家就走过来了， 对呀、 骑着马就过来了哈。所以说呢，那时候那个海线比这个更靠南，就是这个，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把这段长城呢修到海里头去，使得这一段呢，就你不能在很浅的水或者是落潮了以后，人们就可以走过来，他就加强这块的防御嘛，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说，仅说防御本身来说啊，真有一个故事，就是你虽然是夏天的时候有海水哈、挺深，然后城墙修到里头了，趟着水过不来了哈，马也过不来了。但是到冬天呢，它结冰啊。 对呀、 冬天一结了冰，马在冰上就骑着就过去了嘛。所以说呢，它结了冰以后啊，这块的战士呢，就士兵啊，他要组织士兵去凿冰。让把这个冰凿出一条来，就是那个 一条沟 、对，一条沟呢是过不来的哈。那么有一次呢，就是 那凿到哪儿算个头啊？一直凿到没有冻上的地方。 它这个再往里就冻不实了，就是它能冻实的，就还是靠的更靠海边的嘛。因为渤海湾里头这个水啊，为什么秦皇岛是不冻两港啊？在全国的港口里头，秦皇岛港是不冻港。它为什么不冻呢？就是它的那个海水的那个含盐量高 哦， 就是它咸呢，它更咸的时候呢，含盐量高，所以它就不动。所以真正动的时候呢，就靠近海岸了嘛，就海水浅的地方靠近海岸了动，在里头深的地方它就不动了。在这样一个像正好凿开了以后呢，那天晚上，因为它你凿开了，到晚上天一冷了，它就表面就又动了嘛。 对， 然后呢，那天晚上呢，就真有 骑兵过来了偷袭，啊，骑兵嘎巴就骑着， 我估计贼着呢嘛，就是说，哎，今天晚上特别冷，咱们等他冻上之后过去啊。 对，然后骑着马这咣咣咣咣咣就跑过来了，但跑到这儿的时候呢，那个马一踩，他一头就扎到水里头去了嘛。 哦， 因为那个冰非常的薄，他还承受不了那个负重的哈。 嗯， 然后整个的这个马队就 掉到海里， 栽进了，后头的马再起挤， 哦， 后头的马起前头的马，这会儿就还没打仗呢，就伤亡的非常惨重。 嗯， 然后报到朝廷的这时候呢，也不知道是谁在报的过程当中还什么，就是皇上那头呢还嘉奖了，就说这是这个 凿冰凿的好， 没有 啊， 没说凿冰，这头想给那个凿冰的去请功啊， 哦，是啊， 还没等着请功呢，皇上先说，就这是天意啊。 合着白干了是吗？ 天意啊，这天感在那感谢半天老天啊， 还皇上说还是我是真龙天子啊，这个感谢我。 然后呢就没法说了，是人家把兵凿了， 哦，完了。皇上能省不少钱，天意 一次升官立功升官的机会就这么跑掉了哈， 天意啊。要不说山海关啊，因为它这个非常独特的位置啊，所以它的海防也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嗯， 那么除了海防以外，那是到后来的时候呢，这个明朝后期的时候跟后金打仗和清打仗的时候，他还练水师了在这儿。 哦， 因为他要不的话他有船了， 就是 人家 那头弄船想过来， 对，就是想不想咱先不说，就是要防着啊。嗯，他因为这个女真族啊，他不是游牧民族， 嗯， 他是一个渔猎民族，就是他也种地，但是他也是以打鱼为主的，打猎为主的这样的一个。 对，人家那个 所以说 白桦皮做的什么？ 对，所以他在水里头的那个功夫挺强的， 擅长水战。 对，所以说呢，哦，这时候清呢就在这个地方就是练水，孙承宗在这练水军嘛，就是老龙头的那个澄海楼下头啊，实际上他是原来是水军的一个营房。 哦，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他必须得加强水面防御， 他的防御体系是综合的， 对， 多元的， 对，所以说他要考虑到海，他要考虑到海。 哦， 那么除了防御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和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海运跟河运的结合。 哦， 就是很多的军事物资和很多的这个包括像就是后来到清朝的时候向关外走的很多的东西啊， 嗯， 或者包括关外的一些东西进来， 嗯， 都在这儿走，就是走水运。 对， 因为水运呢它是一个成本最低 最 便利的，不像现在高速公路啊火车啊都非常的快了哈。 嗯， 那个时候得驴驮呀，啊， 是，啊， 那得咣当咣当走，那驴还得吃呢，赶着驴的人也得吃啊，那个成本就非常的高。那实际上它是水运呢，船过来呢， 哦， 它就非常的低了嘛。 嗯， 那就划船的几个人是吧。 对， 那就翻，如果翻船呢风顺了的话呢没几个人哈。 对， 就所以说在老龙头的里边专门有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叫什么呢？叫卸粮口。 哦，就是关外的粮食， 就是卸粮食的， 嗯， 那个一个水口。 哦， 就是它是， 哦， 它是跟石河接上的，从海里来的，从山东啊从哪儿就海里来的粮食在这儿 卸 下来。 哦， 卸下来 就可以转陆路运输进入关内了， 转陆运输。 哦， 所以说陆运呢是不得已的情况下呢才能大量的动用陆运。 嗯， 包括你说明朝到草原去打仗， 嗯， 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征漠北，那你到草原去打仗你靠船肯定就不行了，因为他那个对吧，他都陆地嘛，他没有水，这就靠毛驴。嗯，靠毛驴。永乐年间北征的时候啊，最大的一场战争啊，你是就是动用毛驴，就是驮那个粮食啊，驮武器啊，驮各种补给啊， 嗯， 啊，军物资啊，一场战争动用了毛驴，动用了多少呢？30万头。 你说这得多少成本？还有赶毛驴的呢？ 对呀，啊， 毛驴得吃， 毛驴得吃，对吧？赶毛驴的也得吃。然后呢， 哦， 这个不光去吃，就不能把驮到那儿把毛驴杀了，是吧？毛驴回来还得吃， 毛驴还得有返程票，是吧？这个 所以说就是战争成本是非常高的。 嗯，所以水运最便宜啊。这个地方其实承担了多种角色，无论是军事防御上的啊， 是 还是这个运输上的啊。 对， 嗯， 对， 所以说咱们开凿了大运河嘛，因为水路便宜，所以从南到北， 是的， 这样就更加方便啊。 嗯， 长城还有大运河可以说是一横一纵啊，南北和东西方向的两条线。 对，很多的实际上是很多的长城的这个上头的这个粮食军物资就是用 通过运河， 嗯， 那从山东过来是通过海运哈，那更多的从南方过来就是通过运河过来的，包括北京现在建的这个我们叫长城文化带， 嗯，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和运河文化带嘛，实际上它这个三个文化带它是闭合的，是联系的，就是永定河永，你看南运河北运河水，特别是这个南运河的水，全靠永定河的水的这种补给。 嗯， 你运河你首先得有水呀，是吧？没水你怎么运呢啊？那么实际上它是这三个文化带是联系的。那再加上呢，运河本身呢，就是很多的像长城沿线的这些军用的物资、粮食啊，也都是通过运河运到一些这个中转的地方，然后再通过洛安河呀，通过这个对呀、啊，通过这个潮白河呀、潮河呀，然后往古北口那儿运啊，通过洛安河呢、 嗯、 往喜峰口那时候运呢、啊，就它在分运，在分散。 嗯，其实去过这个天下第一关老龙头的人啊，包括刚才我们的听众冰心 DBX， 他发来的门票当中有一张门票是孟姜女庙啊。我们以前说过，你提到长城你会想到谁呀？一般想到两个人，一个是修长城的秦始皇，还有一个是哭长城的孟姜女。我们去到那个景点的时候一般都会走进孟姜女庙啊。在这儿怎么给孟姜女修了个庙呢啊？怎么修到了老龙头，修到山海关这儿了？ 孟姜女庙啊在全国非常的多、 嗯、 实际上孟姜女的传说啊，我们做中国长城志的时候专门做这个传说的梳理啊，应该说在全国各大包括广西云南都有孟姜女的传说，但每个地方的版本不一样，但是呢大同小异哈，大同小异，就是它是一个神化了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民间人物， 神力把长城给哭塌了， 对、嗯、所以说呢它就在各个地方都赋予了它特别具有地方色彩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 哦、 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它就变成就跟七仙女啊，跟、 嗯、 它是一样的哈，就是它四大传说当中深入人心的嘛，就非常接地气的、 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你想在全国没长城的地方，很多的地方还都修孟姜女庙呢，是吧？ 何况是 对啊，那你 天下第一关呢， 对啊、哦、你山海关有长城的地方，那修孟姜女庙就非常正常了。包括齐长城脚下、 嗯、 我们去考察齐长城600多公里的齐长城，就是现在啊，就是历史上这个一些地方志啊，一些什么有记载的，有的还有明朝的一些碑刻还都存在的、 哦、 就是孟姜女庙啊。那这个现在我们就这么捋了捋啊，从西到东啊，有十几处的跟孟姜女有关的传说的历史的那个文化遗存和那个传说的那个地方哈、啊 嗯、 就是有说孟姜女从我这儿跳的河，有的孟姜女呢家是在我们这个地方、 哦、 有的说孟姜女哭的就是我们那个齐长城等等等等、 嗯、 就是他是一个特深入人心的这样的， 因为喜欢总想和自己的这个土地啊本土化然后有点联系，是吧？嗯，其实那没看着说谁给秦始皇修什么什么什么啊。我觉得在董老师的这本书《长城漫画》中，他其实把孟姜女啊和这个秦始皇联系在一起，不是我们人为的联系，是真的后来考古发现啊，把这两个人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去过秦皇岛的朋友知道这个昌黎城北的碣石山，是吧？景色很美的啊。在1982年在姜女石附近，因为这个孟姜女庙前面其实有两块石头啊， 对， 大家有说这是坟这是碑啊，就是这个姜女石附近发现了与秦始皇有关的建筑遗址，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是修长城的人，一个是哭倒长城的人，两位冤家竟以这种方式走进了后人的视野。这处秦至西汉前期的建筑遗址被称为碣石宫，其中最大的一处被确认为秦始皇东临碣石的驻跸之地，就是在这儿休息了一下，是吧？可以说 对、嗯、就是他秦始皇东巡的， 对，就在这儿曾经住过啊。然后碣石宫中轴线的南端正对着海中的姜女坟，相距大概400余米。我读到这儿的时候啊，好唏嘘感慨的那种感觉啊。啊，这还联系上了是吧？嗯， 对，就是刚才说的，你说的这个碣石山呢、啊 嗯， 就是昌黎的碣石山哈、啊，就是碣石呢，就这个山海关的碣石跟昌黎的这个碣石山呢，字都是这两个字哈、啊。那么碣石到底说的是山呢还是这个石头呢？这是两个说、 嗯、 就是碣石啊石头说啊、 嗯、 然后呢碣石呢是山说。那么这两个地方呢，就是实际上今天哪个到底是 就是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一鞭的，有一篇鞭的那个碣石呢，实际上是今天还依然没有定论啊， 不可考， 依然没有定论。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有说呢是有昌立的碣石山，碣石是一座山，然后其实站在碣石山上，娘娘顶啊是也可以观到海的。那么有的说呢，就是长城那个碣石呢，就是孟姜女坟的这个碣石，就是突出于水面的嘛，它是有两块石头，一块高的突出于水面的哈，然后一块呢低一点的，但是呢圆一点的哈，那么呢就是当地呢给这叫什么呢，就是这两块石头是挨着的，就是把这个低一点的这个呢叫姜女坟，然后呢高一点的那个呢叫姜女碑，就是那个总的来说呢，把这个碑和坟作为一体呢就叫姜女坟，就这个地方叫姜女坟，然后在孟姜女庙它也是一个山上，就是那一片上突然凸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小山包，山上在那个山上，为啥108阶台凳直接爬到那个山顶吗？站到那个山上的时候呢，这天气好啊，现在这天气一般情况下就看不着了，另外现在的高大建筑也多了，我们小那时候站到上头，那时候这个蓝天白云的，然后远远的看着还能看到那个 两块石头， 在这姜女坟呢。 哦，这个让人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啊，也很壮观。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就是说长城不是以险为塞，就地取材吗？有的长城是土夯起来的，那怎么检验这个土夯的长城它是否坚固呢？我们有三个选项啊，这个用建设，还有用水泼，还有就静置三个月。静置三个月一看就是我编的这个混淆的选项啊，但是有的朋友说了，那个长城是用米浆修的，那肯定是用水是最简单的了啊！长城砖绝没有用米浆，这个我们以前也说过。那个董老师的原话说，那时候饭都吃不上呢，那米浆怎么可能来修长城呢？是不可能的。但是城砖有的时候可能是某些时候用了糯米浆吧。还有就是大多数都答用水，就是用水泼能检验它是不是坚固。那现在我们请董老师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 其实就是整个这个黄土夯筑的长城啊，它实际上是有规范的，就是你要是多少山坯土，多少的白灰和多少的黄土要掺在一起，然后呢要由多高的土层然后夯成多高，其实它夯层不同，你看我们现在做这个长城遗址调查的时候，就不同朝代的长城啊，不同历史时期的长城啊，它夯层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早期的长城的夯层呢就更薄一些，因为它那个时候的这个工具啊相对来说简单，不像后来那个大石夯平夯可以把特别厚的 旁边拴着绳几个人在一起 悠进来，对，把那个特厚的土都可以夯实哈，过去的那个都是那个小杵的那种，一个人拿着当当当当的夯的那个，他就夯不了太厚是吧，所以说他就都不一样。那实际上呢就是更多的呢管理呢，日常的这样的一个验收呢还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定的去做的。那么刚才说的射箭呢，这个长城上利用射箭去验收没有记载，但是呢就是那个统万城，就赫连勃勃的统万城，他修建那个统万城有记载，就是当时呢用两拨人，一个是修长城的人，一个修统万城的人，一个是验收的，就是让弓箭手啊去射箭，在一个距离之内，如果这个箭能扎到城墙上呢，就是说明这个城墙不够坚固，如果这个箭扎不到城墙上，说这个射手呢这个力量不够，所以说你要是箭头扎不到城墙就把射手杀掉了，就你力量不够，如果箭头扎到城墙就把那修城的人杀掉了，你这城墙不够坚固。就是这个统万城的时候呢是有过这样的一个、一个验收的方式， 反正怎么 也挺残酷的 哈，是吧， 但这样的话呢就让人们在施工的时候呢就更加的在用生命去保证质量， 我得跟那射箭手较劲是吧，不能让他射的扎上了是吧，用生命来检验长城的牢固程度啊。那么今天我们要恭喜奥林小克，他两道题都答对了，我也看到了你的电话啊，一会儿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其实关于天下第一关，关于山海关背后还有很多故事，刚才我们说它之所以叫天下第一关和它本身的地理位置，还有就是说这里发生的历次战争的重要性非常有关系。那在下一期董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的时候，我们继续让董老师给大家讲天下第一关山海关背后的故事，也希望您能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